这首《暧昧》是杨丞琳的版本，原唱王菲，作词人是林夕，作曲人是陈小霞。不过呢，传唱度最广的是侯湘婷演唱的版本。什么叫暧昧？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有一种非常含糊说不清的关系啊。男女之间这个比友情更高级一点，比爱情更低级一点，有感觉，然后这种感觉呢不足以叫两个人切切实实的发展成一段正式的关系。我想这很考究两个人的自律啊。如果说两个人都是未婚的，很有可能由暧昧就会发展成为一段真正的感情，爱情。可是如果两个人都是彼此有了婚姻的话，这个暧昧就有点悬了，不太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娘子》。 次就轰动，上次就轰动，我就为你站在热中漂泊，心上的两个人在江南冷漠，来不休于沉默。 2000年周杰伦的个人首张专辑《J》当中收录的这首歌叫《娘子》，方文山填词，周杰伦谱曲。在当年2000年的时候呢，他们还是乐坛新人，就很大胆的在中国风当中加入了大量的 rap， 高难度的配唱，二拍当中唱了11个字啊、哦，所以也是让当年的周杰伦的吐字发音受到了非常大的争议啊、哦，而这个仿古文的作词呢，也是很有中国风啊、古典韵味的。提到这个历史上对老婆的称呼啊，非常的丰富了，皇帝称老婆叫子彤，宰相称老婆叫夫人，文人称老婆叫卓金，雅士称老婆叫执肘，而商人呢称自己的太太啊叫贱内，还有一些这个酸秀才啊称老婆叫娘子，士人称老婆叫妻子，有修养的人呢叫老婆为太太啊，普通人称老婆就是老婆了。你喜欢叫老婆叫什么啊？现在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这种很优雅的这种传统习俗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顺子，《没有丑女人》。

放手，我让座，脚洒脱，谁懂我多么不舍得坦白了，所以我没有哭，没有说。 这是姚若龙作词，李思松作曲的歌曲，孙燕姿的原唱《我怀念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老萧的重新的演绎。也许是这个曲子太过于感人了、我沉浸在其中呢，一下子都难以自拔，这可能是歌曲本身的魅力吧，应该不是自己想太多。有人说抓住自己的过去呢不放的人是很难过的快乐的，总是要跟过去过不去的话呢，是很容易变老也很容易不快乐的。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互相共勉吧，来自彭靖慧演唱的《解套》。 你原先全都派不上用场，什么要我原谅，要我很坚强。你对遇见这一面好像有一点失望，无法适应，我也开始不感伤。我没不讲话，我没红眼眶，我没活在过往，我没拒绝爱了身旁，笑在脸上，像淡淡的妆，开朗而明亮，随时迎接美好的时光。 前奏就已经告诉了这首歌是什么。 Every Breath You Take 来自警察乐队。 Every breath you take, every move you make, every bond you break, every step you take, I'll be watching you. 这首歌是1983年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当中年度最佳的单曲， Michael Jackson 的代表作 Billie Jean， 在当时呢也只能屈居亚军。这首歌的作者是警察合唱团的灵魂人物 Sting， 也是该团的贝斯手。当年的 Sting 简直帅呆了，你们可以去网上搜索那个 MV 啊。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首爱情诗一样，有我们中国的古诗当中的押韵，非常的工整。 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房山网消息，房山区韩村河销售价格每平米13500元，含全装修费用，是目前北京最便宜的自住房项目。据数据显示，按照平均80平米计算，大约可以建成为1250套自住房。据了解， 韩村河距离市区很远，距离河北省涿州市更近，地铁不方便。开车走京港澳早晚高峰容易堵车，通勤时间长，适合房山或韩村河本地人申购。政策提醒，或将只针对无房家庭进行销售，且不允许三年内有房屋转出记录的家庭申购。北京晚报消息，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获悉，为加强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管理，经市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自2017年3月1号起终止14家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书。终止协议后，上述定点医疗机构将不再承担医疗保险任务。参保人员在上述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这14家医疗机构包括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数字电视产业园社区卫生服务站、丰台区花乡白盆窑村社区卫生服务站、丰台区花乡郭公庄村社区卫生服务站、丰台区卢沟桥乡六里桥村社区卫生服务站、丰台区卢沟桥乡卢沟桥村社区卫生服务站、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北兴安社区卫生服务站等。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起。现在我想问问你，是否只是童言无忌，天真岁月不怨气，青春荒唐我不负你。大学就送君千里，等来年秋风起。 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